伤了这一回，你的心也已经枯萎。曾经爱过的留下的所有一切，将你变得如此狼狈。看着你眼角流下的泪水，你的感觉我能体会。虽然哭过了笑过了也无所谓，我也可以让你依偎。过去让它过去，可以试着再爱一回，如果真的给我这个机会，再苦再累我愿意去背。爱上你我一辈子不后悔，我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，不让你流泪，不让你再哭，我是心甘情愿的付出。爱上你我一辈子不后悔，一起走过寂寞天黑，要让你体会被爱的滋味。今晚你的心已经破碎，让它过去，可以试着再爱一回，如果真的给我这个机会，再苦再累我愿意去背。爱上你我一辈子不后悔，我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，不让你流泪，不让你再哭，我是心甘情愿的付出。爱上你我一辈子不后悔，陪你一起走过寂寞天黑，要让你体会被爱的滋味。尽管你的心已经破碎，爱上你我一辈子不后悔，我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，不让你流泪，不让你再哭，我是心甘情愿的付出。爱上你我一辈子。